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这样的音乐，你就感觉到这是一片山水与风景相融合的音乐风景、音乐世界了吧？又是一个周一了，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新的好朋友古月。是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了，没日没月的一个月就过去了。大家可能喜欢看球的朋友有点累，但真心舍不得。法国最终捧到了大力神杯。而说到法国捧到大力神杯，让我想到了有一年，那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闭幕式上，其中呢上演了一位很有名的法国作曲家的作品。当时这段音乐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响起，法兰西球场变成了一个蓝色的海洋，100多位婀娜妖娆的世界名模踩着鼓点的浪花尽情的旋转，惊艳亮相。当时球场上数万的人在惊呼，球场外亿万人在呐喊。我不知道法国队的心情，曾经参加过那届世界杯的或者看过那届世界杯的朋友是否想到了这熟悉的画面。这就是拉威尔的我来了。 这是拉威尔的波莱罗，法国作曲家的经典，而且这首作品和大力神世界杯有着扯不断的关系了。一首长达15分钟的舞曲，旋律、和声、节奏、速度始终保持不变，8小节的两段主题乐曲重复了9次，而音乐在进行中不断加入新的乐器组合，音量也不断提升。这首奇特的乐曲就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创作的《波莱罗》，单调的被称之为偏执狂的作品，难道是这样吗？这首作品可谓是学作曲的朋友那在配器上的必学的作品。连拉威尔自己也评论到说，我只写过一首算得上成功的作品，那就是《波莱罗》，但不幸的是这首曲子里根本没有什么音乐，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我觉得虽然一段变换不大的音乐，但是感觉到在这里面因为加入了不断的乐器还有这个音量的不同，你就感觉变幻无穷。就像是巴赫的作品变化大吗？有时候并不，但你觉得在这里面藏着无数的奥妙。波莱罗原来是西班牙的舞曲名，通常是4/3拍子，稍快的速度以响板打击节奏来配合。那但拉威尔所创作的这首舞曲呢，是为当时当代杰出的舞蹈家伊达·鲁宾斯坦所写的芭蕾音乐，只是借用了波莱罗的标题，实际上呢是一首自由的舞曲。1928年9月22号，波莱罗在巴黎歌剧院首演。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没有什么曲子可以和它相接的，要为之抗衡，又是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所以下面这首曲子，我想关于世界杯既然结束了，这一期节目一开始的接拉威尔的这首作品还得是柴可夫斯基，还得是1812序曲。 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呢，因为世界杯结束了，所以呢，在一开始上半时段呢，我们来听听大家可以引起共鸣的作品。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来自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其实在乐评家的心中，1812序曲不算是柴可夫斯基最好的作品。即使是柴可夫斯基本人在写给梅克夫人的信中也说，这首序曲将会非常的嘈杂而喧哗，我创作它时并无太大的热情，因此这首曲子可能没有任何艺术价值。讽刺的是，1812序曲在首演时大受欢迎，为柴可夫斯基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后来陆续在俄罗斯的许多城市，还有包括德国、捷克、比利时各地演出，从此成为了柴可夫斯基管弦乐作品当中形象鲜明、通俗易懂和备受欢迎的作品之一。这点恐怕也出柴可夫斯基的意料之外。是的，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而柴可夫斯基在1880年写1812序曲，全名是用于莫斯科救主基督大教堂落成典礼为大乐队而作的1812庄严序曲，够长吧。当时呢，这首作品其实也是为了他的尼古拉斯还有鲁宾斯坦的邀请而创作的，目的就是庆祝那个教堂的重建。这座教堂曾经在1812反俄战争中被战火焚毁。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夏布里埃创作的《西班牙狂想曲》。这是夏布里埃最著名的管弦乐曲，这是他到西班牙旅行采风后的产物。其实在当时有很多的法国作曲家都迷恋西班牙风情，包括俄罗斯的作曲家，所以在这里我们听到的音乐风景就是来自于夏布里埃的西班牙狂想曲，同样是法国作曲家的作品。来听听绚烂的尾声部分。今天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都是和音乐和风景有关，这些绚烂的管弦乐曲代表着那种庞大的色彩。这首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

一部百集微纪录片却以反差萌的表达方式尽述国宝的前世今生。如果国宝会说话，早在第一季就引发了全民关注。如今第二季节目正式宣布暑期回归。在本季节目中，战国到秦汉时期的25件国宝将陆续现身，其中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多件馆藏精品文物也将露出真容。相比第一季，第二季在三个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一是文物选取范围进一步扩大，文物类型更加丰富。在第一季的陶器、玉器、青铜器之外，新增了漆器、石刻、简牍、织锦等文物类型，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二是与文博单位的合作更加紧密。第二季全片共有来自全国的50多家博物馆参与支持拍摄。第三是在制作层面进一步加大了新技术的应用，比如高精三维数字扫描、高清平面信息采集、多光影采录技术、表面微痕提取技术、数字拓片、数字线图、多光谱采集等等。第二季将于23号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再来关注香港舞台剧《偶然》，徐志摩演出半个月以来一直叫好叫座，而昨天来到了最后一场，主演马俊伟、胡定欣与其他演员进行了大合照。两人为了这次演出都消瘦了不少，其中马俊伟更是瘦了足足12斤，但他表示瘦了无所谓，健康就行。而胡定欣说，昨晚表演的时候已经开始舍不得了，但终于不用每晚都大哭一次，也让他轻松了很多。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时段截然不同的风格，周一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曲子叫做 A Sky Full of Stars， 来自 Piano Guys。在这样的音乐中，你感觉到流淌的永远是绵绵不绝，带着你的思绪飘飞的优美意境。音乐可以带你飞翔，音乐中有风景。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一组管弦乐，不知道让你产生了没有音乐风景的联想。而下半时段的一开始，我就带你飞翔，飞翔到高空，看看这个世界。 时段也看到了大家的签到和互动。怪呆虫说法国在俄罗斯夺冠意味深长。还有刚才青春片酸了，我们听到的那些博莱洛真是辉煌和应景。橘子先生说还有马赛曲，是的，1812序曲里面有，所以那首曲子也颇有意味是吧。在1812序曲当中运用的法国的马赛曲，其实柴可夫斯基是有点讽刺的意味。疯子说了，嗯，度假归来，重新开始陪伴古典音乐。上半时段是这样，去哪里玩了？感受到这些音乐中的色彩和风景了吗？风景怎么能少得了这首，上周就给大家播过，但是没有来得及给大家细细解释，拉威尔的达芙妮克拉埃第二组曲当中的日出。这是一幅描绘早晨景色的画面，音乐表现了迷雾，还有岩石上滴落下来的露水珠，匆匆的流水声。同时长笛与三把小提琴模拟出了小鸟的鸣叫声，远方的牧羊人赶着羊群吹着牧笛，太阳慢慢升高了，大地沐浴着金色的光芒，熟睡中的达芙妮终于苏醒过来。 你不觉得吗？即使是古典作品、管弦乐作品，就是这样的音乐，把我们的耳朵和眼睛仿佛从深深的睡梦中唤醒了。也许你浑浑沌沌的、浑浑噩噩的一天，但是在音乐中你感觉到这是一片游走的音乐风景。在梦和旅程之间，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遭遇碰撞，并且产生新的音乐风景，而地理与音乐的谜题被打开，咒语被宣读。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有趣的拨弦作品，而在之前我们听到打开山水，在神灵中好像走遍地球的每一角落的热情的音乐，来自于 Shine， 就是闪亮。而这首则是法国作曲家德里布的，选自他的芭蕾舞剧 Servia 当中的一首拨弦曲。今天呢，在古典流行中，我们听到法国作品多一些，毕竟是他们今年夺冠了嘛。而说到芭蕾舞，是一种欧洲古典舞蹈，孕育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而在17世纪后半叶开始在法国发展流行，并且职业化。听到这个拨弦，就想到芭蕾舞女演员轻盈的竹尖，纱裙的舞蹈。这一首是法国作曲家德里布的，他的这首《Servia》，他是法国的歌剧芭蕾舞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位管风琴音乐家。德里布最负盛名的要数芭蕾舞剧《葛佩利亚》，还有《塞尔维亚》，以及歌剧《拉克美》等等。这首《塞尔维亚》是一部神话题材的作品，也是法国古典芭蕾的五大经典名剧。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产生不同的音乐风景，刚才我也说了，不同的文化还有不同的文明的遭遇碰撞，产生新的不同。像刚才那一首来自法国的芭蕾舞，而这一首则是热情的 Fogo， 是一首墨西哥的音乐改编的。可以说这些音乐带我们一起穿越不同的地方，南美洲、北美洲，还有欧洲，游荡在地中海滨，在不同的风景中流连。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点半雷与刚才的跨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这一首是德里布的作品。德里布的创作是以戏剧音乐为主，而其中又以芭蕾音乐的成就最高。他大胆创新，丰富了当时风俗描绘的色彩，扩充了音乐心理刻画的传统手法。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戈培利亚当中的作品，对，德里布最负盛名的芭蕾舞剧《戈培利亚》，这一首是前奏曲与庄严的《马祖卡》。这是马祖卡，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德里布的作品《戈培利亚》。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真的听到了不少音乐，有俄罗斯的，更多的是法国的，还有很多的跨界音乐，最终落在古典上。因为我真的是希望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呀。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在明天再会。 这届世界杯冷门迭出，赔得我钱包都凉凉了。 风险这么高，不如选择全新帕萨特。现在购买全新帕萨特，尽享三成低首付、两年零利率，还有万元惊喜驾龄，最高14000元置换补贴，保你稳赚不赔。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 快来加盟。 7月18至29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音乐会，清爽来袭，玩转古典与跨界，营造轻松夏日时光。披头士金曲致敬摇滚经典，中外芭蕾名段奏响足尖旋律，百老汇音乐剧